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拭目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亮啊，跟张飞商量，是子龙先请的令，我看取贵阳啊，还是让子龙去吧。哎，张飞一听岂有此理啊，军师，我也在请令啊。你请令不得有个先后吗？我用不了多少人马，您只要给我几百军兵，我便可将贵阳唾手而得。赵子龙这么一听，你要几百军兵，我也要几百军兵，我也不动用成千上万的人马。两个人呢是争执不下，这位去是那位非去不可，你看这不麻烦了吗？诸葛亮一看，这样吧，你们二位啊抓阄得了，谁抓住谁去。哎，这办法倒不错。刘备一听啊，想笑也没好意思乐出来，心说军师真有办法，只好用这办法解围，不然老是这么争执不下，那怎么能行啊。说着军师写好了两个纸条，把它团起来啪往这儿这么一扔。子龙一看，来，三将军您先抓吧。张飞也觉着怪不得合适的，本来是人家子龙抢的前边，自己呢非要夺这个功，非要争着去，现在让军师也怪为难的，自己也觉得呀对不住子龙。嗨，张飞又一想啊，子龙四弟呀、啊、那是个厚道人，他不能怪我，不能跟我生真气，事已至此了，我就满脸往下这么一抹，非争着去不可。四弟你先抓得了。子龙心说，你这不是跟着捣乱吗？这不是啊，我这刚一请令，你差点把令箭给我抢了去，真是岂有此理。子龙一想，既然你让我抓，那我可就抓了，伸手抓起一个小纸牌来，剩下一个了，张飞拿起来。三将军把这纸牌拿在手里唰啦打开，这么一看一字儿没有，再一看人赵子龙手里那纸条子写着四个字，去取贵阳。张飞一看呢，白搅和了，还得人家赵子龙去呀、啊、气得他刺楞的下子把子龙手里那纸条抢过来，刺啦下子给撕了。他过来咔哧伸手就把帅案上的那支令箭给摁住了，不行，这贵阳啊我是非取不可。回头他看了看子龙，这时候赵云呢，哼，一声没言语，悄悄的往回一撤身，归班站立。这李字自有公断，我不搭理你了，我看主公和军师怎么定，我跟你吵也没什么意思。张飞也觉着怪泄气的，怎么呢，这一人夺一人抢，俩人能争上劲儿来，光一人在这儿咋咋呼呼的也没人理，这多没劲呢、啊、这个。诸葛亮看了一看刘备，心说您还不说说呀，啊，这位三将军可没谱了。刘备把脸往下这么一沉，三弟军师胡闹，岂有此理，你抢令就不对，抓阄你也没抓着，还在这跟着裹什么乱，还不归班站立，等待何时。 说着把袖子这么一掸，张飞没敢言语，悄悄一撤身，站在他那原位上看了看子龙，噗，他乐了，你说多气人。诸葛亮当即给子龙点人马三千，兵发贵阳。贵阳啊，就是湖南郴县，现在湖南省东南。赵子龙人马还没到呢，探视马已经抱进了贵阳。贵阳太守赵范这么一听，什么？诸葛亮派大将赵云领三千人马来发我贵阳，快快快快，怎么回事？把印绶都拿过来。准备印绶干什么呢？看这架势啊，赵太守要投降。他刚把印绶拿过来，怒恼了身边一员大将，起来。哎呀，这真是岂有此理呀、啊、敌军没到咱就准备投降，您这也太丢脸了。话又说回来了，您不拿这太守治重啊，您还得给我们这些武将留点脸面呢。哪有这么办事的呀？给我一哨人马，我出城去取赵云首级。赵范一看不是旁人，正是他手下的管军校尉陈英。赵太守手下有两个管军校尉，一个是陈英，一个是鲍龙。这二位脾气都特别暴躁，也别说，每人身上都有一身好武功啊。陈英善使飞叉呀，是百发百中。那鲍龙曾经力杀二虎，把两只老虎一块都让他给掐死了。感情这俩人呢、啊、是猎户出身，经常在深山老林里边追赶狮子老虎狼，胆儿特别大呀。所以陈英不服气，赵范上下打量打量他，我说陈将军，你要请令出城迎敌赵云呐、啊？啊，嗨，算了吧，啊，哎呦，陈英气得直跳，怎么我们这太守真新鲜，我这儿都急得活蹦乱跳，你说他那儿，他倒真稳当。怎么叫算了？嗨，陈将军，你别嚷嚷了，你哪打得过赵云呢？赵子龙那是有名的常胜将军呢、啊，长坂坡前一战，在曹操百万军中，他如入无人之境。就咱这小小的贵阳，可哪能抵挡得了他呢？此次赵云是奉皇叔刘备和军师诸葛亮之令啊，干脆咱们降了得了。哎呀呀，好了好了，将军呐、啊，这么办得了，我出去跟赵云打一仗，如果我要打败了，任其您归降；如果我要是胜了赵云，您又当如何呢？赵范太守听得这会儿摇了摇头，你呀、啊，我看你胜不了他。哎呀，陈英一看，我别跟你说了，怎么哪有这么泄气的呀？他不容分说，一声炮响，率领着两千精兵杀出城外，刚把营寨扎住，赵子龙人马就到了，夸一下两阵队员。陈英带好了飞叉，让他的好友鲍龙给他压住阵脚，他催马到阵前和赵子龙一碰面，都胆大反贼，怎敢犯我边境？子龙一听，呸，大汉皇叔刘玄德的人马乃仁义之师，是所向披靡，你这小小的贵阳还不告诉你家太守赵范纳首归降，更待何时？什么刘皇叔啊？陈英撇了撇嘴，摇了摇头，我们只知道曹丞相，不晓得那大耳贼。赵云这气催马鸣枪，是宁枪就刺。两个人走上三五个回合，陈英哪打得过赵云呢？三五个回合他就招架不住了，他拨马就走。败出去没有多远， 他回头一看，赵云追来了。哎，我就希望你追我。他伸手撑，由肋下豹皮囊中掏出飞叉，一抖手，唰，哗啦，飞叉就奔赵云的面门飞过去了。子龙不慌不忙的，右手持枪，左手啪，抬手就把飞叉给接住了，一抖手，啪，给拽回来了。噗，好嘛，这飞叉整插在陈英的头盔上，把陈英吓得打了个冷战呢。哎呦！他咧嘴咬牙一闭眼，以为这一叉给他开了瓢了呢，还没等明白过味儿里，砰，子龙的马就到了，抬手就由打鞍桥上就把陈英给抓起来了，啪，往地绳这么一扔，捆绑手过来就把陈英给捆上。贵阳人马大败，赵云拨马回营，五花大绑把陈英给压过来。胆大逆贼，竟敢一宿犯上，本当斩你的首级，留你一条活命。回到城中，告诉你家太守赵范，速速来降，赶了出去。松开绑绳，把陈英给轰回来了。他抱头鼠窜，跑回城中，到了帅府，往赵范的跟前一站。被说赵云厉害呀，这赵子龙太了不起了。赵范上下打量打量他，你瞧你这模样，盔也没了，甲也扯了，袍子也撕了，滚了一身土，干了一身泥。哼，当初我说赵子龙一来的时候咱们就赶快投降，你一了哇啦站在我旁边那瞎嚷嚷，你说赵云没什么了不得，怎么样，差点把命搭上吧，早要归降，能有这事儿吗？还不给我躲到一旁去。尊令。陈英不敢言语了，赵范太守赶快整衣，带领这些从人手捧印绶到城外投降啊。赵云一听说太守亲自来降，大开辕门，请进保障，设宴款待，安抚了一番。二位喝着酒这一谈呢，嗨，才知道不单是同姓，而且还是同乡。你瞧这巧劲的，赵范太守特别高兴，为什么呢？他觉得能有赵云、赵子龙这么一位老乡，脸上非常有光啊。俩人一叙这年龄，子龙啊，比赵范大四个月。啊，天下竟有这样的巧事。赵范呢，提出个要求，想和子龙结为异姓兄弟。子龙当时就答应了，二人就在大帐中结拜。子龙为兄，赵范太守为弟呀、啊。然后又续谈了一阵，谈了谈明天进城安民的事情。赵范说，我得提前回去准备准备，迎接兄长您进城。随后二位互道珍重，赵太守就走了。第二天一早，子龙啊没把大队人马都带进城去，只带着亲军300名啊，就奔贵阳城来了。贵阳城是四门大开，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黎民百姓扶老携幼走上街头，是设案焚香迎接刘皇叔的人马，仁义之师吗？赵范太守把子龙将军请到了帅府，大摆筵宴。酒过三巡，赵太守提了个要求。什么要求啊？请子龙将军到内宅痛饮一番，就是到我家去。按道理说不应该去，因为俩人刚见面，古代年间这个穿宅过院呢得有这交往，没这交情不行。可现在呢情况不同，因为俩人刚结拜为兄弟，去去也无妨，子龙也没推辞，就跟赵范太守来到了内宅。赵太守在锦阁之中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菜，请赵子龙上座，自己在下手相陪。功夫不大呀，只见帘笼这么一挑，由外边进了一位年轻的少妇。哎呦，这妇人长得怎么这么好看呢？是容貌俊秀，体态端庄啊，真是倾国倾城之貌。身穿缟素，淡施脂粉， 头上没有珠翠首饰，是盘棘玉簪呐、啊，只是把那头发挽了这么一个卷儿，别着一根玉簪子，哎呦，格外的那么美。特别是这身缟素，缟素是什么料子呀？不是料子，是孝服。这位带孝女子往这儿这么一站呢、啊，那真像一朵刚刚开放的玉兰花似的，那么优雅清香，芬芳美丽。赵云一愣，他看了看赵范，心说这是谁呀？赵范赶忙站起来给指引，哎呀，兄长，我来给您引荐，这是我家嫂嫂樊氏。嫂子，这就是我跟您提念的那位常山赵云赵子龙。樊氏赶忙过来给赵云施了一个万福。赵云一听，哦，是赵范太守的嫂子啊，他急忙是离席还礼呀、啊，一一到地。干嘛这么客气呢？当然了，见嫂如见兄嘛。赵范让嫂子坐在这会儿，要给赵云把盏，意思就是陪着赵云呢、啊，在这喝几杯。赵云是当即告辞啊。哎，赵范一看，别走啊，兄长，好好好，那么说，嫂子，您去歇息吧。他冲着樊氏使了一个眼色，樊氏啊，赶忙就退出去了。赵云坐下，问赵范：“贤弟，你这是何意呀、啊？何必请出令嫂举杯敬酒呢？”啊、哦。赵范听了这会儿微微一笑，兄长有所不知啊，小弟请您到这僻静的后堂来饮酒，其中有一个缘故。因为我家先兄已经是去世三载了，这位家嫂寡居三年了，这样终非是个了局啊，小弟也常劝嫂嫂改嫁，可是嫂子说需有三件事皆全，他方能许嫁。说只有三件事都齐全了，他才能改嫁呢。哪三件事呢？他说：一要文武双全，名扬天下；二要相貌堂堂，威仪出众啊；三要与我同姓同乡。哎呀，兄长您想，天下哪有这等的巧事哦？可是说来也怪呢，这巧事竟然从天而降，没想到兄长您奉令领兵来取我的贵阳，又与小弟接了拜，我见兄长您生的是堂堂一表，名震四海呀、啊、恰好还与小弟同姓，而且还是同乡，是正合嫂嫂所言条件。假如兄长不嫌我家嫂嫂相貌丑陋，那么小弟愿备嫁资，将嫂嫂许配您身旁为婚，这可真是天作之合呀，不知仁兄意下如何？赵范的话刚说完，赵云呢是拍案而起，啪，把赵范吓一哆嗦。赵云起来剑眉倒竖，是虎目圆睁啊，云与赵范结为兄弟，如嫂即无嫂啊，岂可做此乱伦之事？你别忘了，咱俩是结义的兄弟，你的嫂子就是我的嫂子，怎么能乱来呢？哎呦，这几句话说的赵范这脸呐、啊、通红，当时他有点恼羞成怒了，他用手这么一摸，看那意思啊，他要想取肋下的宝剑。赵云手疾眼快，胆大狂徒，你想动武吗？啪，抬手就给赵范来了个黑虎掏心，这一拳把赵范打了个跟头。然后赵云呢、啊、气哼哼的走出厅堂，带领军校就回了大营了。这时候赵范手底下那两员武将陈英道龙跑进来了，把赵范给扶起来了。哎呦，太守您快起来快起来，一边拍打着尘土，怎么样， 这下打得不轻吧？感情这俩家伙在厅堂外边偷听半天了。赵范呢，捂着胸口直哼哼，好厉害的赵云呐！啊，我这是一番好意，您看看，您这好意人家没明白呀、啊，就是明白了，您也不应该用这招啊！哎呦，几句话说的赵范无地自容了，我用哪招了？那意思就是说，你也不能轻易把嫂子逮谁就给谁呀、啊，人家赵云呐没上你这当，这赵范哪受得了？你们少说废话吧，太守，咱们还得打呀！呸，我不是不想打，打得过人家吗？打不过，打不过也得打。您看这样行不行？陈英给赵范出了个主意，是如此这般。嗯，赵范一听行，就这么办吧，我给你们做好接应，你们要多加小心。遵令。陈英和暴龙两个人领着500军校出城，跑到赵云大营来了。干嘛呀？来请降来了。一见赵云呐、啊、就说了这赵范好多坏话，边说赵范是边夸赵云呐、啊、将军您真是文武全才，洞察秋毫啊，没上赵范这个当。他干嘛好端端的把您请到后堂饮酒，还请出他嫂子来陪您喝酒呢？那用的是一计，想把将军灌醉，然后杀了您，把您的首级献给曹操。您说赵范这人多毒辣呀，我们怎么能跟他在一块儿？所以跑到您这儿来，请您收留我们吧。赵云听俩人把话说完了，他笑着点了点头。哦，这么说二位将军这是弃暗投明啊，来得太好了，吩咐一声来啊，摆酒给二位将军接风压惊，把酒菜摆好款待这俩人。呵，这俩人就高兴，互相看了看，心说这招还真灵，赵子龙他信了。赵云真信这俩人的鬼话了，一句也没信。赵云来了个将计就计呀、啊，呵，一劲儿劝这俩人喝酒，这哪是劝酒啊，这是灌酒，功夫不大，就把这陈英跟暴龙给灌趴下了。赵云吩咐把他们捆绑起来，小校过来，腾腾腾腾，弄绳子这么一勒，把这俩人的酒啊，给勒醒了一半。子龙将军，您这是何意？大胆匹夫，竟敢匡弘你家将军，还不从实招来？这俩一听啊，哎呦，完了！就把他们怎么跟赵范定的计，跟赵云都说了。赵云吩咐先把这二贼压下去，等到掌灯时分，把陈英、暴龙这么一杀，然后自己带领精兵，把贵阳来的那些降卒放在前边，干嘛？让他们转城，把城门喊开。就说陈英暴龙将军回来了，这一喊还真灵，果然城门大开，赵云进城就把赵范给抓起来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李玉刚， 楼下的水瓶， 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金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流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流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

李阳呢？ 李阳我知道。 哎哎， 谁让你学唐老鸭了？怎么一提到李阳就唐老鸭呀？人家配音配的多了，电影《莫斯科保卫战》看过吗？看过吗？他为希特勒配音，他那声音绝了。 士兵们，几年的战争使你们踏遍了整个欧洲，现在前面就是莫斯科红场，到莫斯科去洗刷你们战争的躯体吧。日耳曼民族是永远打不垮的，不过莫斯科的天气实在是太糟糕了，糟糕透了。哎呀呀，哦， 怎么又变唐老鸭了？ 习惯了。老师，你这回教我了吧？ 是这样，洛桑，这相声演员呢，讲究的是说学逗唱，有时候还需要能歌善舞。来，我看看你形体。 什么叫形体？ 就是你给我跳段舞。 啊，这个简单。 来。停！藏族人跳藏族舞不算本事，什么踢踏舞啊、旋子，你们那儿男女老少都会跳这个，太简单。 那我跳什么？ 你跳段傣族的，杨丽萍的《雀之灵》。来， 老师，我是男的。 我看出你是男的了。这演员呢，他就得装男像男，装女像女，演什么相声，明白吗？没关系，试试。 是那个？ 对。 嗯。哒哒滴滴哒哒哒滴滴哒哒哩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咚哒哒咚咚。 什么声音？ 老师，你跳的太好了。 啊， 我就想起我们家养的老母鸡了。 啊，对，不都说吗？鸡窝里飞出金凤凰。 老师，这回该教我了吧？ 嗯，不行，我还得看看你小品，好吗？ 什么题目？ 武打枪战，你打得越真实越好，你可以随便的即兴发挥，怎么样？你就到后边构思一下，考虑考虑啊。挺能耐，我这回给他出点难题。 住口！你刚才说什么？ 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我都听见了。不要嘴硬。 你要干什么？ 我要教训教训你。你敢开枪？我跟你拼了！好热呀！哎呦， 哎，洛桑哪儿去啊？ 我不跟你学了。 为什么？ 你档次太低了。 哎，这小子回来。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相声演员应该经常的研究研究语言， 哎， 方言土语都应该进行研究， 也应该学习， 不一定学得很像， 那是， 但是掌握特点， 得会这个特点。 我专门分析过，北京人，上海人，广东人这三个地方讲话的特点。 那您说说这个北京人讲话有什么特点？ 两个字。 哪两个字？ 随便。 哦，随便。 哎， 那么上海人呢？ 也是两个字。 哪两个字？ 轻巧。 哦， 广东人呢？还是两个字，费劲。 费劲。 不信给你举个例子。 好啊。 简单的数个数，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昨天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讲了一个主题，讲了一个什么主题呢？而安居处这四个字儿啊，通过这四个字告诉大家啊，你不适应你的你就需要调啊。所以上了年纪身体不好的，你看很多上了年纪啊，儿女去接走吗？对不起，不去。哎呀，我那房子大呀，我那宽着啊，不去。那发现这个问题了吗？他习惯了啊，新的环境新的条件啊，他适应不了啊，他不愿离开他那啊一亩三分地儿，就那个窝。你看有的老年人人家不，人不是这样，是不是？那新时代的老人，那全国都转了，是吧？中国的东南西北啊，啊，哎，转完了还不行，你像我们的，是吧？八十岁的老太太，是不是？啊，哎呀，我出去旅游去，我还得照顾他们。我说这是真的吗？我一问，是吧？啊，他是真的。到了海南，是吧？北京和海南什么样的气候环境条件都不一样，人家为什么能去？一个是心气儿。啊，我们昨天不讲了这个心吗？是吧？你看这心气儿多高，心气高，他的身体好了，才有这样心气儿啊。他没有好的身体，啊，他能有那样心气儿？是吧？他一会儿这难受，一会儿难受，那难受，还能想到去海南看看，是不是？看看天涯海角，是不是？他不会的，啊，所以没有好的身体，是吧？我们很难，是吧？去适应，啊，就是你自己的环境，原先的环境。啊，有的人都开始慢慢的不适应，为什么？气候的变化呀，是不是？啊，现在热的也很高啊，凉的又很低，是吧？气候变化还波折还挺大，啊，你热我给你开空调，哎，对不起，是吧？我还用不了空调，不调寒热吗？它还用不了，你说你怎么弄？啊，就说体质不行了。是吧？所以这安居处也不成，是不是？所以我们把这个安居处啊，就说的就通过我自己是吧生活的一个经历而去悟的这个安居处，是吧？人一定要把这个自己的根据地，安居住什么根据地一定要打好了，啊，非常非常重要，打好了。而且打好了以后，是吧？把你的吃喝拉撒睡，把你的活动，是吧？整个的、充分的，跟他们疏通、运用好了，那是这样，安居处吗？啊，你工作也是一样，学习也是一样，啊，这些，是吧？一定要把小环境这个氛围，啊，营造的特别核心。啊，生活特别方便，啊，心情愉悦，啊，这个对你养生太重要了，啊，再往细说，安居处，啊，你的房子里边布置，根据你自己的性格，根据你自己的爱好，根据你的体质，这个安居处那么复杂，对，非常非常复杂，啊，你有高血压，你睡不着觉。你心烦意乱，你这屋子布置不要东西那么多，是吧？有的人哎呦舍不得扔这个，舍不得扔那个，你说给他换一件，是吧？哎呀，这也不换那也不换，弄得屋里呀，啊，满满当当，是不是？乱马七糟，这词儿是我发明的，字典上没有，乱马七糟其实上是乱七八糟，是吧？他就这样生活，是不是？啊，改变不了，是吧？乱不乱？ 一下子有高血压的，有失眠的，你这屋里安居处应该布置的线条简洁，是吧？你有更年期，你兴奋，你心烦，你发热，你这屋里要布置色泽冷，冷色调。哟，这个安居处这词儿那么多，对，是吧？你又从字面上，是吧？两句话解释，把你家安顿好了，完了，这有什么意义？给大家讲《内经》，没意义吧？你要透过这几个字儿，它的内涵，是吧？你哎，你属于阳亢、阴虚、阳亢的这个体型，啊，你处在高血压、心烦、失眠，是不是？哎，这些屋里东西要少一点，少一点，而且冷色调，你不能用大红的，是吧？因为科学实验把一个人置于一个刺壁，都给你弄上，是吧？红毯都挂满了，你在这个屋里很快你要发疯，一开始发躁发烦，到最后要发疯的啊，这就是一个两，这就是一个环境的一个刺激啊，一个刺激。什么叫安居住啊？再讲点中国古典的安居住，那我不说了吗？是吧？居住、工作、学习、活动这个环节，大家都知道，孟母择邻。什么叫安居处啊？你一结合，哦呦嚯！啊，这个李老师说的，啊，不是夸大其词，啊，你就明白了。中国传统的博大精深呢，什么叫博？什么叫大？什么叫精啊？什么叫深呢？这通过你这个要给大家展示出来，是吧？为什么现在提文化、文化、文化呀？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呢，是吧？这没有能够掌握到、把握到中国传统、中华民族传统的深邃的东西啊，浮皮潦草。中国人是含蓄啊，啊，有礼貌啊，是吧？是勤劳，是聪明，这是中华民族的主旋律啊，是不是？孟母择邻，是不是？一次一次的改变这个环境。啊，我们看这故事就知道为什么叫安居处。哎呦，这一下子就明白了，是吧？这个环境不好，对孩子，特别是孩子，啊，他是一张白纸啊，啊，周围都是养猪的，他就学猪叫啊，是吧？哎呀，周围就是成天死人的，他在学，啊，学着人家哭丧啊，这不行不行不行，这这这得搬家，孟母择邻嘛。哎，正好验证了我们这句话，安居处。我想这个说了前边半天，不知道大家理解不？我一说孟母择邻这几个字儿，哎呦，就知道了这个安居处太重要，是吧？现在很多，是吧？危害我们的健康非常多，噪音，是不是？成天施工装修，是不是？失眠的人想睡觉吗？对不起，睡不了。好了。我们国家给规定了啊，晚上几点你打住，是吧？你别光顾你盖房挣钱，你不顾老百周边老百姓的死活，是吧？你有心脏病了，你动一下子他心哐一下子，这叫安居处吗？是吧？你的急急隆隆隆一晚上受了吗？受不了啊，是吧？他睡不了觉啊，这叫安居处啊。跟这回跟养生挂边了吧，我们刚都跟是跟这个学习啊挂边儿，啊，这回我们跟养生挂边儿，是吧？这样大家就理解了。看看你的环境是不是这样？那你抑郁的，你沉闷的，是吧？你这布置就来点新鲜的，是不是？来点色彩鲜艳的、明快的，哎，看了使人兴奋的。啊，所以养生保健的学问后来越发展能全面。啊，声音是吧？颜色是吧？这都跟我们身体有关系啊。然后你看，有些人成天这耳朵，这年轻人是吧？戴着耳机是吧？白天戴，走路戴， 啊，那喇叭他也没听清楚，这都非常危险啊！晚上睡觉还听睡着觉，这对耳朵能有好处吗？将来耳背了，是不是？啊，这噪音呢，啊，你只能听一个多小时，别超过两个小时。啊，方方面面，啊，你想得到一个真正的健康，你能那么容易了？所以大家就知道，哦，养生需要方方面面，而不是吃某一种保健品，啊，和吃哪种食物，哦，就是养生了，是吧？你就健康了，是那么简单吗？是吧？不是那么简单。你听完这节目，哦，啊，闹半天是啊，养生是这么丰富，啊，有好几个啊。几个方面啊都要注意到，是不是这意思？好了，这个昨天呢啊，光说这个光说养生还不行啊，咱们再给大家弄个拼碟好不好？弄个拼碟啊，这个咱们跟大家进行了新的交流，是吧？说说一些阳光的啊，带四个字的一个心啊。今天呢说一说啊，这个词汇啊啊，就有褒义的，有贬义的，是吧？啊，这大致分那么两类，我呢，分成了是吧三类啊，咱们听听这一类的啊。今天这一类的什么？大家注意开头，你看啊，最后一个词儿叫心满意足，这就对了，是吧？知足者常乐嘛，是不是？今天看看开头这四个字儿和结尾这四个字儿啊。不是阳光的啊，有点带灰色的啊，有时间咱们再说说黑色的啊。世界上五彩缤纷啊，我们给大家展示了方方面面，使大家有一个广啊大面的广泛的一个了解。好，不多说了啊啊，我们把它念完了啊。第一句话，心浮气躁，心猿意马，三心二意，私心杂念，心胸狭窄，提心吊胆，心存疑虑，小心翼翼，心思不整，粗心大意，掉以轻心，心烦意乱，心绪不宁，心如乱麻，有心无力，心灰意冷，灰心丧气，身心疲惫。念完了啊啊，这些词儿我们看看，我讲了啊，我们面前是一部曲啊，人生每一个人生都有一部曲啊，这些词儿我们有的用的啊自己，有的多有的少，去调整调整，对号入座。我们希望大家啊多一点做的那些阳光的词啊，有这词的咱们改一改。我们再重复再给念一遍啊，这个养生一词一早啊一词啊，这最早出现在黄帝内经中啊，他是这么说的啊，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是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结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辟邪不治，长生久世。因为我今天一段明天一段特别零散，听起来不过瘾啊，将来找一个专题啊，说李老师啊，你对养生讲得非常好啊，我们要把您讲的这个是吧，我们系统的全面的把古代内经的养生的含义与现代啊四大基石是吧穿成一个线连上，然后再把咱们养生保健再穿在一起。我说好啊，太好了啊，这就开动了脑筋，就把我们从古代是吧到现代以养生保健啊做一个完整的串联给大家展示在面前，让大家深刻的全面的啊和不同年代的把所谓养生的内涵哎掌握啊，这挺好啊。还有朋友说，哎呀李老师你讲的那个什么啊挺好是吧啊，这人生是吧喜怒哦七情， 哎，是每一个是哆来咪发嗦啊，哎，它是一个什么呀？啊，它是一个啊乐章，啊，人生就是一个乐章，人生就是一部歌曲，啊，就是一个人生交响曲，是吧？喜怒忧思悲恐惊嘛，是吧？人生、生活、学习、工作，是吧？都存在着有喜，有怒，啊，这七情嘛，喜怒忧思悲恐惊。所以它是一个人生的交响曲，怎么把这个曲是吧更和谐、更雄壮、更温馨、更有节奏？年轻时候是序曲，是吧？中年时候、青年时候是高潮曲，到老了是舒缓温馨曲。嘿，好，是吧？能够抓住我们节目当中每一个亮点啊，这是非常可喜的。这非常好啊，什么叫啊古代的《黄帝内经》中的养生，那我们说到了，讲到安居处啊，现在的健康标准其中有一条就是安居处啊，现在的健康的标准是什么啊？好，身体没病啊，这是过去的，现在要加上心理健康两条，再加上适应啊学习工作的这个环境，适应环境这块啊，就正是我们讲的安居处的含义啊，这点健康的这个标准就继承了什么我们传统的内经的养生的内涵，传承下来了啊。今天我们讲的啊接阴阳啊，我们就讲三个字，接阴阳，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呀，是吧？不平，养生保健嘛，啊，现在的疾病是什么啊？不平、不通、不足啊。现在讲的我不说嘛，以中医的理论为基础啊，我们是有理论基础，不是胡乱讲，不是想讲什么讲什么，是吧？得靠着根儿，靠着边儿讲啊。把中国中华民族的传统这些行之有效的啊，应该呢啊把它继承，在继承的同时丰富它的内涵，结合当代人啊人的活动啊人的情感呐、啊、人的生活习惯人的节奏等等，赋予新的内容和内涵啊。所以说这个接阴阳就是调节阴阳，有关阴阳占了很大的比，是吧？啊，冬季养肾，养什么？养阴，是不是？这我们把它高度概括，一年两大条，夏天调阳，冬天调阴，是不是？啊，这就是把我们这个古代人就这仨字儿，结阴阳，我们给他解释了，啊。然后把它丰富了，把它与我们的季节、与我们个人的体质、与临床上的各种疾病有机的把它结合起来啊。所以结阴阳就是调节阴阳，作为从古代就是一个养生的重要内容啊，结阴阳而调刚柔啊，这个节阴阳就是调节阴阳啊。有关阴阳这二字啊，最后发展的非常的丰富啊，非常的系统，还非常的完整啊。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总结的啊，我们把它摘录了总结出来啊，就是传统的中医把人啊健康，把人的生病以及人的死亡啊紧密的和阴阳啊相扣题。比如说啊，中医传统怎么解释这个健康啊，叫阴平阳秘，精神乃至啊，哎，这就是健康了，阴平阳秘，精神乃至是健康 啊，如果我们人体的阴和阳处于这种状态，人就是健康。什么状态？阴平阳秘，啊，人怎么就不健康了？得病了，啊，阴阳不调，阴阳不平，哎，啊，这块我们又给它展开了，啊，健康的去怎么去调这个阴阳，我们也说得非常的清楚，啊，阴阳不调，阴阳不平，啊，我们已经把它列为认为人有病，第一个就是不平，啊，说得非常清楚，啊，怎么样保持一个啊阴阳的平衡，就是要在动态下的相对的平衡，啊，它不是死板的固定的，是吧？不是的，啊，你看咱们结合季节来说，啊，大家就知道了。你看到冬天，这个阴，是吧？哎，最重，啊，慢慢的，啊，到了开春了。啊，立春以后，啊，特别是在这个，啊，冬至就制住了，哎，慢慢这个白天开始长了，这时候它又开始转化，在春天啊，阳气上升，是这样，啊，这个阴与阳，一年就两次，只有两次持平，啊，就有两次持平，啊，一个在前半年持平，一个是在后半年持平。啊，这个我们都讲过，是吧？就是白天和晚上，哎，这个时间是一样的，啊，其他就不一样了，啊，达到顶峰就是呢夏天，啊，阳生最足了，是吧？我们知道了这个规律，干什么？去利用这个规律，啊，阳虚的人在夏天干什么呢？那去，啊，通阳、补阳、助阳。啊，是这样，啊，借题发挥啊，啊，啊，那就是啊，天人合一的思想，啊，天人合一，啊，这样呢，就是说我们阳虚人的体质，这时候你要借天时，充电，那是啊，充电，啊，加火，嗯，把火加旺了，啊，那么到冬天呢，啊，属阴属水，那你就把水借着冬季。你就加足了，啊，这样呢，啊，我们人的在这一年两次的大调当中，啊，添上了火，是吧？蓄上了，蓄足了水，我们说就像火车头一样，有劲儿了吧？有劲儿了，把火烧得旺旺的，啊，把水加得足足的，就像蒸汽机一样，啊，那开起来那是有劲儿，啊，托起啊。60多节的，啊，装着货的，啊，车皮，是吧？飞驰在铁轨上，啊，用这个你就明白了，哦，人应该怎么样，啊，就说有病，就是不调了，啊，不调我们又细分了，有阳虚的，啊，有阴虚的，啊，最后导致阴阳结虚的，啊，不平的。啊，有上火下寒的，啊，有左右不平衡的，还有内外不平衡的，哎，我们又细化了，就根据这个内经嘛，啊，我们充实了完善了，就在世界医学史上，只有中国养生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啊，你看咱们现在它也建立了一个体系，你发现吗？它在不断的去完善。啊，这种思维这种意识就源于内经，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 朋友们明天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

有哭，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却找不到别人倾诉。聪明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 这不变的步伐是为了配合你到来，在慌张迟疑的时候，请跟我来。 我的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够漂亮的。 嗯，还是双眼皮的。 啊，我问你，他是人是妖？ 问我是人是妖啊？嗯，你等我调调焦距啊。 这都什么毛病？这是？ 依我看， 嗯， 他是妖。 啊，阿弥陀佛！ 说是妖，又像人，不是？ 嗯。 说是人又像妖，是人是妖，是妖是人。师父，您看看， 不，我不是问你吗？ 我哪能说的您头路啊？ 为什么不 能？您是东土大唐圣僧，天界仙灵转世， 我 修行五百年，大道无量身。 哦， 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 这就是我， 这是诸葛亮。 这你提诸葛亮做甚？ 您就是我们西天取经路上的诸葛亮。 我 不，您比诸葛亮还要亮。 此话怎讲？ 您剃着光头呢。 对。 即便她是女子， 嗯， 也休想将你迷惑。 嗯， 虽然她长得漂亮，也不能把你晃了。 嗯， 她是人是妖，难道还要我老猪亲口来讲吗？ 阿弥陀佛，真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猪八戒也。 您夸奖。 依我看，在这荒山野岭之中， 怎么样？ 此女子必定是妖精。 师父，您算说对。 嗯， 她要不是妖精，我就是妖精。 此话怎讲？ 你想啊， 哦， 在这茫茫山林之中， 嗯， 虎狼出没之地， 哦， 此女子不与父母同行，嗯，不与丈夫同归，她怎么会不是妖精？ 完全正确。 让我上去给他一耙子。 好， 我又怕打不过你。 哦，那就让沙僧前去应战吧。 那也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 那如何是好呢？ 看来只有我猴哥能去应战了。怎奈他关键时刻躲在一边， 嗯， 将咱师徒性命置之度外，没什么了不起。没有鲜鸡蛋，我照做大蛋糕；没有酱豆腐，我照吃涮羊肉。八戒面前无困难，困难面前无八戒。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师傅，你看我的！ 你怎么办？ 我回高老庄了。 你吓跑了，你是吧？ 我能跑吗？ 你 我能离开师傅吗？ 你是 我要与师傅共存亡啊！ 哦， 师傅在，我在； 嗯， 师傅不在，我还在。 不是。给我撂这儿了， 我要和妖精拼到底。 嗯，八戒五徒， 嗯， 真是精神可嘉。 不行， 不过在我看来， 怎么样？ 这个女子慈眉善目，她不像是妖精啊。 师父，您算说对了。 啊，我又 她要是妖精，我就是妖精。 我看你早晚要成妖精。 怎么样？ 你刚才说她是妖精， 我那就是提醒师父，嗯，不可掉以轻心呐，啊。您忘了， 嗯， 我们是不见真佛不烧香， 嗯， 不见菩萨不亲故，不见罗汉不下跪， 嗯， 不见鬼子不挂弦 儿。地雷战是吧？ 他怎么会是妖精啊？ 嗯， 你看他手持斋饭，口念佛经， 嗯， 体态端庄，步履轻盈， 嗯， 眉清目秀，二八妙龄。 好， 虽说比不上真优美，我看他像张金陵。 八戒胡言。 怎么了？ 他怎么会像张金陵？ 哦，对了，那时候没有。 嗯，我看他像刘晓庆。嗯， 师傅，我看您是对他有点意思了。 嗯， 干脆我跟他打声招呼，咱们就这儿拜天地了， 也好给你们找个师娘。 就这么办了， 你回来。阿弥陀佛，八戒，你竟口出狂言，玷污我佛， 这 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 师父，看把您气的，日本话都出来了。 嗯， 您千万别着急，我还不明白吗？凡心乃皈依之大忌呀，啊，女色是修行的火坑。 嗯， 您要跟她结了婚，嗯，不就等于往火坑里跳吗？我怎么能眼看着师父往火坑里跳而不管呢？ 嗯， 师父您可不能跳。 对呀， 让我试试。 回来。 这时武功回来了， 嗯， 非说人是妖精，抡起金箍棒把人打死了。 八戒 啊， 关键时刻还是你猴哥武艺高强。 武艺高强， 嗯， 就是头脑发热，爱出风头， 不 也没弄清到底是人是妖，把人打死了。 哦， 万一上天怪子下来，他自己判刑不说，我们也得跟着坐牢啊。这西天取经之事，岂不吹灯拔蜡乎？ 啊，不。你猴哥火眼金睛，不会看错的。 即便是妖精，嗯，我们也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